片弥薄，请回首送君千里，终须离别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他乡风寒，人低声诉，请你请你多保重，这一份深情且藏在心中，期待他日再相逢。在他乡祝你祝